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49集。杜院里因为要紧急处理公事，所以只能丢下熟睡的单隐生，提前离开了海岛。他一路上通过快艇过海再转机，在飞机上又与从国内出发的团队成员集合，然后马不停蹄地召开紧急会议，制定之后谈判的总体方向和具体措施。等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，飞机也落地了。直到这一刻，杜艳里才给单隐生发了一条消息告知对方： 我平安到达了。 发完消息后，杜艳里正要收起手机，结果手机突然震动起来。他低头一看，是单隐生打来的电话，他正想接通，结果对面就挂断了，紧接着就收到了一条信息。可他还没来得及看，合作方的团队就迎了上来。他只好把手机收回到口袋里，同时走上前去与对方打招呼。这是两个团队的初次会面，彼此间不免都在观察和试探。第一轮谈判一直持续到当地时间晚间10点才结束。杜艳里回到酒店后，与团队开了一个简短小会。等他把事情都交代完毕后，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1点。到此，杜艳里今天的行程也终于结束了。他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准备梳洗休息。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还没看单隐生白天发来的信息。他拿起手机点开一看， 怎么走得这么匆忙？ 这边已经是午夜时分了，但国内时间还早。杜艳里没有犹豫地直接回复了信息： 有个项目需要我来处理，你看见床头的字条了吗？ 看见了。 回国了。 回国了。 早点休息，调整时差。 我知道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 杜艳里一边和单隐生聊天，一边关掉卧室里的灯。一盏盏灯陆续熄灭，房间顿时幽暗起来，手机屏幕的光则显得极为明亮。杜艳里斜靠在床头上，认真地编辑信息。 事情刚刚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还不能确定。 写到这里，杜艳里的手指不小心碰到了图像框，随即各种可爱的图像就冒了出来。他在这些图像里犹豫了一下，想点个微笑的表情，但又觉得有点怪，最后他还是放弃了，还是按照平时的语气习惯直接把话发了出去。信息发出后，手机安静了5分钟，都黑屏了。杜艳里慢慢转动床头灯的按钮，灯光就在他的操作之下变得越发暗淡，直至啪的一声，灯光熄灭。 今天的交谈就到这里吧。 杜艳里拉高被子，闭上了眼睛，很快就进入了睡眠状态。毕竟长时间的飞行和聚精会神的会面都很费神，杜艳里确实累了。但在他睡着之后，单隐生发来了今天的最后一条信息： 你那边快12点了吧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 第二天清晨醒来的杜艳里看到了单隐生发来的信息，但他没有立即回复，而是等到国内时间上午7点钟，他才给单隐生回复了这么一条信息： 早安。 然后在国内时间晚上10点半，他再给单隐生发了另一条信息： 晚安。 除此之外，杜艳里的其他时间就只管忙着工作。他现在处理的项目是一个涉外商业合作，涉及面非常广，风险也非常大，回报当然一样巨大。杜氏财团为了这个项目筹备了3年，如今果实快要成熟了，是最为关键的时刻，自然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。他亲自带队，亲自主持会议， 亲自演讲，亲自过每一个环节，每天睡觉的时间都不超过4个小时。到了第三天，他的眼睛毫无意外地布满了血丝。到了第10天，合作双方进入第5次会谈，他们一起审阅最终版的合同。最终，合同及时通过，双方落笔签字。在最后一笔画下的时候，杜彦礼的手也忍不住地轻轻一抖，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万千感慨汇成了一个想法。 又有一件事情妥当完成，可以回去看医生了。 行动力超群的杜彦礼很快就坐上飞机回国，他想要第一时间见到单医生。但当他回到家看见对方的时候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单医生给了他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喜。在灯火通明的别墅里，穿着正式的单医生已在酒柜旁，手里捏着薄薄的几张纸，脸上一副正经又有礼貌的表情。 杜先生，秉持着您公平公正的契约精神，也为了我们长期存续和谐友爱的关系，我特意拟了一份新的合同过来，您要不要看一看？这可是一份可以上床的合同。 原本想要在见面刹那就给单隐生一个吻的杜彦礼，顿时愣在那里一动不动。 什么？合同？为什么？ 这是你之前教我的，合同规范一切，决定开始与结束，好的坏的早在最初就可以预见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 杜彦礼意识到单隐生是认真的了，他带着单隐生一同坐到沙发上，同时接过了单隐生手中的合同。合同上6个黑色大字瞬间撞入了他的视线。 生活同居合同，单隐生杜彦礼生活同居合同，甲方杜彦礼，乙方单隐生，秉持着平等互利共同进步的原则，经过友好协商之后拟定如下条约。这不就是我给你发的那一份包养合同？ 这是2.0版本的，我已经修改过了，里头改了好几条，比如不能上床改成了可以上床，你仔细看看。 这 杜彦礼看着单隐生，他的内心真的无比的复杂，一时之间他都不知道该和单隐生说些什么。单隐生双手抱胸靠在沙发上，表面看似胜券在握，但实际上他在暗暗地捏自己的肉，他的心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急万分。 杜彦礼会答应吗？会答应吗？你可一定要答应。 你真的觉得有必要？ 什么？ 签署这份合同？ 当然。燕燕，你不会想拒绝我吧？当初我签你的包养合同可是签的毫不犹豫的，轮到你了你就推三阻四了，你害怕了吗？如果你害怕了，这份合同还是要签的，但我们可以谈谈合同中的条款。上床那一条不能谈。 你单医生，你究竟在想些什么？明明我们都已经进入恋爱状态了，为什么非要回到包养合同里呢？也许是他懒得再写一份新的合同而已。 自认为挺了解单隐生的杜彦礼，这时面无表情地继续看手上的合同。等他浏览完毕后，他才发现单隐生不仅懒得写合同，也懒得多加条款，因为单隐生只修补了几条他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内容。内容如下： 第10条，单隐生可以进入杜彦礼的卧房；第18条，单隐生可以和杜彦礼上床；第29条，两人应保持充足的交流时间； 杜艳里在认真地看着合同，而单隐生也在认真地看着他，并不时强调说： 啊，注意啊，我在合同里补充了，两人都不许出轨。 这个合同是个坑，但单隐生跳了一次坑还不够，还要再挖一个一模一样的坑，插上点树叶花草，假装两个坑不一样，然后大喊一声看好了，我要跳下去。 杜艳里实在不忍心单隐生就这样跳下去，因为这个合同真的非常坑，但单隐生却万分笃定地要跳下去，似乎拉不回来了。杜艳里只好按了按额头，向单隐生屈服了。他先删除了几条太过偏向自己的条款，然后把单隐生额外强调和添加的那几条挑出来，一条一条说。 第十条中说，单隐生可以进入杜艳里的卧房。 没错。 书房呢？要补上吗？ 啊？杜艳里愿意让我进书房了？啊，早知道我就不该怕他反感，划掉书房两个字了。哎，当然要补上，就写，我可以进你家的每个房间，我可以动你家的所有摆设。哎， 这样好像有点得寸进尺了。 就不要所有摆设了，至少能动客厅的就行。 第十八条，单隐生可以和杜艳里上床。看上去诱惑比较大，放过他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